的发，你笑得像灿烂的花。 Love like magic, drive me crazy, 让我想得无法自拔。 Love like magic, make me happy, 常常让人变得疯狂。每一次拥抱的火花几乎可以把世界全都融化。你问我明天会怎么样，我说就随它吧，快乐就不计任何代价。现在感觉最重要吧，你像孩子哭得不像话，哭完了躺在我怀中睡得像个娃娃。 Love like magic, drive me crazy, 让我想得无法自拔。 Love like magic, make me happy,常常让人变得疯狂。每一次拥抱的火花几乎可以把世界全都融化。你问我明天会怎么样，我说就随它吧，爱了就不计任何代价。现在感觉最重要吧， 爆的火花几乎可以把世界全都融化。你问我明天会怎么样，我说就随它吧，爱了就不计任何代价。每一次拥抱的火花几乎可以把世界全都融化。你问我明天会怎么样，我说就随它吧，也就不计任何代价。现在感觉最重要吧，现在感觉最重要吧。